前自己所谓的宫廷 R&B 带来的那一张专辑《九公主》，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昆明湖》哈，嗯，昆明湖旁边的叫什么夏雨河夏什么河 啊？各位是不是还记得那样的一位公主？ 反正我也想不起来了。 对，记不记得无所谓哈，名字我们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记住中午准时收听正午有星光11:06，我们正式开启今天在周五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依旧为各位带来一个跟公主息息相关的话题。嗯，对，小时候我们喜欢那些听过的那些童话。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 我们说的是童话故事，嗯，然后这边呢用户8398他是太偷懒了，他说格林童话， 您具体一点好吗？ 没错， 一本书，看你记得哪篇文章，小学语文人教版，这是我上的。 关键这边宋元君说了哈，小时候喜欢童话故事《三只小猪》。说实话，我还真的得想一想，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稍微把这个故事给我们描述一下。 对对对， 确实是年纪大了，有时候童话太多想不起来。我现在说美人鱼，我还能想起来。三只小猪， 三只小猪还挺恐怖的， 是吧？被提的比较少。 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还是有的，但是可能因为后边也有不同的版本啊。嗯，这个反正就三只小猪，大家盖房子， 嗯， 然后盖的都挺不瓷实的，就一家。偷懒的拿什么，对，有木头的，然后有拿茅草的，大灰狼就挨个的敲门，嗯，啊，先从茅草的敲门一吹，房子倒了，小猪啊就吃了， 哎， 啊，然后第二家是个这个木头的， 嗯， 啊，这个狼又来敲门 一下， 拱了两下， 哦， 吹是没吹倒，好像拱两下怎么开了以后， 嗯， 然后就直接又把小猪给吃了 啊， 然后第三只小猪的时候呢， 盖的结实， 盖的倍儿结实，倍儿瓷实啊， 水泥金刚的是吧？ 啊，就当年还是什么石头的，反正 啊，大灰狼没进来， 嗯， 最后就告诉我们说不能偷懒啊之类的。哦，这个有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是。 但是你总是看到这个小猪被吃之类的， 嗯， 还挺恐怖的啊， 嗯。 好，今天我们就继续跟各位来回忆一下小时候你看过的这些故事，有哪些情节，甚至你是印象深刻的，有的会让你觉得对未来充满了一种童话式的想象。像有的让你对现实有了非常客观的认识，啊，甚至带着一点恐怖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迪士尼《在逃公主》，送给各位在逃公主跟王子徐秉龙。一点点拉长，还是不确定你喜欢我吗？ But you have always been my Disney princess。说起他，那个时候你眼睛总发着光，狮子开头的爱一定是很美好吧。 You like hip hop music， 可我只是一个情歌选手，那些你爱的说唱我只能用吉他给你弹唱，这也睡不着，你有点难忘，有你的相片我细心收藏，日暮晨曦我都陪你去眺望，认识的时光一点点拉长，我开始确定我开始爱了， Baby have always been my Disney princess，新大陆都会想要接着他们回家，好像浑水摸鱼 Go with you to see your mama。 You like hip hop music， 可我只是一个情歌选手，那些你爱的说唱我只能用吉他给你弹唱，因为喜欢上了 Jenny， 可爱无趣，我从来不是爱情。早安，如果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垦丁骑行，去马坎本地。怎么就想要娶你， 天我们看到大家在听台 FM 聊天室是属于脑洞开的比较快的， 是 什么全都想起来了， 平时就爱看一些动画片哈， 对、嗯、到现在依旧平时最近看什么呢，动画片、啊、 嗯， 刚才前春提到一个叫什么 东郭先生与狼， 东郭先生 农夫与蛇，吕洞宾与狗，说吕洞宾与狗是什么， 郝建与老太太吗？是不是啊，这个春晚的知名节目全都是这个不识好人心，对你对对方一片善意，然后这个到最后可能反被其恶意所吞噬，这种我有些时候我们也，这确实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醒，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嗯、但是不能影响我们对别人这个怀抱的善意哈。 对， 好，继续，我们还看到有其他朋友提到的一些故事，好比说巴拉巴拉小魔仙，这个也是小时候看的电影，很多小女生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幻想自己有一只小魔棒， 是的， 然后可以去施展各种法力、这个男生的幻想也是有截然不同，女生施展的法力都是给自己变一身漂亮的裙子， 变美 变身， 对， 然后跟朋友之间弄这么一场特别盛大的茶会舞会之类的啊，弄个什么小王子会说话的小兔子，就全都是这种，其实还是蛮梦幻的哈。 这边我看到有用户这个笑看未来说，他说小时候喜欢的童话故事《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啊， 就想坐享其成是吧？回家什么都全部给你弄干净了，收拾好了，然后一桌饭菜给你做好，就等你吃，吃完还给你洗碗刷筷哈。 你想一想，到最后你还是会失去的。 关键他不占你家地儿，那干完这活他走了， 进田螺了， 中田宫。 哎，这不就跟那什么差不多吗？这不就跟那个叫阿拉丁神灯是不是？ 哦、对，擦一擦，擦擦壶 出来，哎，给你实现个愿望，不是人自己就回去了，还不耗你事儿。这其实都是大家小时候的一段美好的幻想，长大了以后发现说抱歉不行啊，您自己收拾还是得自己收拾， 还得自己来啊。 对，然后提到收拾，其实在很多童话故事当中都是有一些上来可能很命苦的这种公主的故事跟姑娘，然后慢慢的也发现说通过自己的善良得到别人的认可，然后最后这个摇身一变好像享受到了她应该有的生活，其中就包括一个特别经典的灰姑娘。灰姑娘也是最近再次被搬上了荧幕， 而且我看到刚才有人提了哈， 对，那谁嘛，那个叫卡梅拉·克贝尔嘛，他演的灰姑娘，然后也是在今年的时候刚刚上映。最近有很多这种童话故事都会被改编成改拍成真人版本来进行上映的。在里面的灰姑娘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气质并没有我们曾经在动画里面或者自己的想象世界当中那么的凄惨的一位灰姑娘。对，然后她可能自带一些喜感，真正这个自己在舞会上的一些表现跟表达呢，也会出乎你想象的。这个灰姑娘怎么那么会跳舞，跳得还挺奔放。 就是最近好多这个迪士尼翻拍真人版的电影，好像从选角的角度上来讲，大家都 不太 买账。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你认准了一点，有一位英国的主持人兼演员兼个都算，一个小胖子叫 James Corden、如果你看到他的名字的话，这片基本上你可以先略过，成人略过，小朋友看其实他没有那么的挑剔哈。但是呢，就提示一下各位，灰姑娘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自己的想象，有没有女生真的自己去尝试买过，甚至是幻想过自己有这么一双水晶鞋？ 当然。 配对 必须有的。 对，我们一会儿也听一听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些想象，曾经的一些故事。然后同时这部影片呢，可看可不看吧、好吧。灰姑娘的歌曲其实还是蛮多的，灰姑娘也是一种象征跟代表。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的这一首《辛德瑞拉》。来， 没有华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她的名叫辛德瑞拉。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她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她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他

沸腾了，这是千纯唱的吗？ 就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唱的呢？ 因为就像啊，整个声线啊、哦，整个的质感，对，然后 梁咏琪吧， 大家是梁咏琪唱的、嗯，但是大家可以幻想一下，我觉得这千纯录出来以后跟这个差别应该不大哈、啊。 哎呦呦， 哎，我们期待一下，是不是？ 我要飞起来了。 啊、对，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提到灰姑娘这样的一个故事。 哇，大家沸腾了，炸了。 对， 说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开创了现代霸道总裁和普通小女生的先河，应该是此类故事的鼻祖哈。 玛丽苏 number one 也不一定是鼻祖，我告诉你， 就是霸道总裁爱上平凡的我。 对，一定是。不过啊，不过这个我们永远看童话的时候，不能站在一个特别成年人的世界去回望， 嗯， 小时候你给他讲成年人的世界，小孩也不懂，其实这种美好的幻想哈，但是也不能这人一辈子都沉浸在童话世界当中，而更应该看到，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灰姑娘她是也是自己勤勤恳恳，一直是非常努力踏实的一个人， 没错， 对吧， 而且很善良， 人家去舞会了，人家真正嫁给王子了以后，在未来那也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后宫，对吧，统领全宫，给我好好干活啊，你这儿擦的不干净了， 把宫殿给我擦亮了， 哎，一定是这样的，那也不会，就绝对不会出现那种灰姑娘，就是往那一躺就什么都不干了，对吧，我的鞋怕水晶鞋碎了，哎呦，人家就是不会嘛，给我买个包包哄哄我吧，她一定不是这样的，玛丽苏设定很多时候 她应该是茜茜公主那种哈， 对，玛丽苏她太多我们看到的一个剧，我觉得太不正确的一个设定，就是这女孩她基本上什么又不会，她又笨笨的，然后自己又装的纯纯的， 哎，干啥啥不行， 对，然后最后还要说给我买个包，这肯定是 不行的，别人还跟你说是烂摊才爱上你， 没错， 怎么可能， 太过分了啊，好，这个不符合现实哈，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还提到过哪一些童话故事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的， 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小时候看过猴子捞月，司马光砸缸、 哎、司马光砸缸、 啊、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哎，好像都不对， 这些真的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上课没准还让背过， 都上春晚了，那这些段子、嗯、 对，司马光砸缸这体现的也是一种这个人在小时候的智慧， 嗯， 跟什么曹冲称象啊、 嗯、 包括后来我们学过的，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什么乌鸦喝水 啊、 哦、 乌鸦喝水， 这些都特别像， 是 小时候刚开始第一次学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太过认真的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成一个课文要去背，要去理解，要去学习， 嗯， 但实际上来说告诉我们更多就是要急中生智、 嗯、 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人生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动脑、 嗯、 找到一个更方便更快捷的途径、啊、 办法总比问题多， 对，刚才那几个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吧，怎么砸的缸，怎么撑的像， 怎么 喝的水，是吧，这事儿一起一会儿说一说好吧、 哎、 来听到的一首歌，牛奶咖啡小王子， 星空。

一首歌曲叫做一时啊，很多时候伤心难过都是一时的，好比说这边有朋友在中午我们聊着童话故事的时候给我们来了现实的一刻，头像是赤木晴子，叫刘亚飞说我跟男朋友吵架了还冷暴力，伤心伤心难过是一时的啊，没事中午一过下午就整个人开心到起飞了 就好了哈， 他会来哄你的。 刚才还在给我们贡献说他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的童话故事小马过河，哎，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是的， 很短，就讲不要听别人，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试过才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我一直记错了，我一直以为是那一个什么身上不能背太多东西，然后被水浸湿了，然后就会沉入海底这样的特别残忍的故事，后来不是啊，行，挺好的一个故事。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了说斯坦福桥的味道，说狼来了。 狼来了， 皇帝的新装，这个确实也是 皇帝的新装。 狼来了的故事，学校里面讲，然后电视上动画片 CCTV 六不断的重复的播放，各种喊狼来了，小孩也是闹腾，典型的熊孩子，到最后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谎话不能说太多哈。 是， 然后还有这个皇帝的新装呢， 这个很有现实意义了。 小时候看跟长大了看其实是两种意味，对，小时候真的以为就是那么一件的衣服，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其实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哈。 对， 哎呦，真的还是。大家不要站在太过成熟的角度去回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批判小时候的故事了，是就不这样啊， 这个什么什么扭曲啊， 我们过一个童真的中午好不好， 是的。 来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你小时候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童话故事里面的情节，然后自己的一些感受哈。皇帝的新衣嘛，我们今天听王子的新衣好不好，来自于萧敬腾。 我睡了一觉却感觉的疲劳，头发皱皱像一把稻草，在镜子前面穿了又再脱掉，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我的失落没人看到，就像谈话没人聊，沙发变成电影让人可只有冷气才为我叹息，如果我知道心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一般的水有个漩涡，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身上的水不想擦掉，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但它是我的开包，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但这是我的游戏，有我的规矩，如果我的游戏可以让我靠近，我的头脑会被看见，宁可危险这些疯癫没有遮掩，穿着我的游戏在人群面前，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 嗯， 回来以后三春同学也找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 对，因为他 特别有趣的留言了， 突然让我想到说，他说的是葫芦娃呀，我就想当六娃，当年就是不知道有生之年科技能否达到，我说六娃有什么本事，我赶紧搜了一下，我发现哇，每个本事其实都还了不起的，挺了不起。大娃就是力大无穷， 力大无穷啊。 二娃千里眼顺风耳， 是 啊。三娃铜头铁臂， 对。 还有火娃吸火喷火嘛，水娃吸水吞吐水，六娃隐身术，他要的是隐身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哎，我也想要这个本领。 哎，我其实小时候都幻想过。 对， 那几个娃就是葫芦娃，他特别好的一点是在于他设计出来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缺陷有弱点，这还挺厉害的。 嗯， 对吧，就尤其是那个铜头铁臂的怕打屁股，这我也是服了。然后七娃其实是当时觉得有点恐怖小阴影的， 因为备受哥哥们的关爱，他没什么本领，但是他可以把什么兵器啊还有哥哥们吸进宝葫芦。 他好像当时被抓走了以后，他直接就给拿什么东西给浸起来给泡起来了， 对， 拿毒还是拿酒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先黑化，黑化完了以后他其实有点挺无敌的，有种集齐了七颗宝石的灭霸的感觉。 嗯， 然后就而且小时候你在看天龙八部之类再一联想，你觉得他特像星宿派的某一个掌门人啊，反正挺厉害的。然后这个几个葫芦娃里边六娃当时好像在网上专门有卖的， 嗯， 就是你搜某宝，在一段时间，说是活体， 嗯， 活体葫芦娃，然后他就买一块钱， 嗯， 谁想买一个试试？买过来以后一空盒打开了，说没有啊，您买的是六娃，隐身了。当时就 这个生意真好做， 最后当然都退款了啊，就都退款了，然后后来这玩意儿就下架了， 或者一块钱买个乐趣。 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的，我有朋友真的想买，我说你歇了，我谢谢你啊。而且六娃他特别厉害的一点是在于，我们其实看过很多这种电视剧都讲过有隐身能力的， 对，中外都有 电影之类的，然后在里面他人可以隐身，但衣服不能隐身啊。 哦，还有这种， 就那每次隐身完了他得脱衣服，这挺累的。然后六娃是可以连身上的什么叶子片啊，什么这个小布衫啊，啪就全隐了。 嗯， 这还是挺厉害的啊，接触仅隐身。 对，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都这个想象自己真变成葫芦娃，你也可以啊，你就说你是六娃嘛，对不对？ 这个很方便，不像以前我们看的，比如古装片啊、仙侠片啊，隐身的话还要施个法、贴个咒什么的。 是， 他这个我就是隐身， 我 想隐身 就隐身，想隐就隐， 哎，就意念控制。 你就可以说你自己是葫芦娃，然后当你找到自己的爱人的时候，你说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得见我呢？因为爱的关系，我一在你身边我就会失去我的超能力。哦呦，来自于刘思健，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 Slow down for a reason I knew you was a gift to mine 我再不回头都去猜 No, no, no, no I'm the one you my kryptonite I'm the bad with the超能力 read my mind I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babe Never felt you again my baby Hey girl 你伸手拉手 Hey girl 习惯亲吻你额头 Hey girl 记得你爱了很久 Hey girl 唱你熟悉的段落绝不是意外 Hey girl 不愿再对你抵赖 Hey girl 这个游戏我失败手眼做两只迪拜就是你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就是你 Fuck all the things just you and me I believe, I believe We're like new age people hate it little case updated Life is all I wanted What do you mean keep your company?Show me your fingers, put her in a knee Slow down for a reason I knew you was a gift of mine 我再不回头都去猜 No, no, no, no I'm the 在全都变成背景，写的送来随时随地帮你记起，偶尔马虎但因为你变得细心，也不管下雨还是天晴，一定会去找你不管多远的距离，我的空间为你就算要被恐惧心跌倒的时间，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拜托不要让我失去你。I'm the one you make kryptonite, yeah. I'm the bad with the love light. 你的超能力 read my mind. No, no, no, no. 当然歌词里面唱的是 You're my kryptonite, 你就是我的克石，所以他把自己更多描述成是一个超人的感觉哈，在你面前我完全就会变得柔软下来。这个刚才谁无名过来说是不是说这个六娃的能力还不错啊，哪句话来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所以到最后六娃实际上他的超能力是甩嘴的。 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就是说到超能力说哎呀我好想会穿墙 啊，然后茅山道士。 对，然后这边还有说风吹杨柳说了，说小时候他没有说喜欢童话故事，就是说小时候喜欢看那种奥秘之类的杂志，然后每天晚上刷牙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特殊能力，可以对着窗口召唤外星人。 哇， 我有相同经历。 有 小时候看那个霹雳贝贝有没有， 是， 然后我就很希望有一天外星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或怎么着刷牙洗脸的时候突然出现，然后旁边全按下来，然后他跟我说话对话说来我来给你点超能力多好。 而且男就是外星人过来以后大衣一解开，你看左侧这儿有20个您选，右侧这边您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选一个， 我 不能多选几个吗？我都要哈，把你衣服脱下来吧，你走 吧。是不是小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想要有超某些超能力的？ 霹雳贝贝当时觉得真的还是挺酷的， 对， 因为小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我觉得酷啊，对不起，我这个有点 我也觉得 有点傻，是因为它电嘛， 对呀、啊， 对于红绿灯改变之类的 ，biu biu 我没有什么那个 没错 感觉， 小时候没有那么路怒，对， 小时候的。叫遥控汽车，遥控飞机，这个那个它都需要电池。 对， 你想那会儿2块钱一节电池真的还是挺贵的， 没错， 很多东西上来以后要6块电池才能推动，你让家里人掏10几块钱就为了让你玩会儿车，一会儿就没电了， 对， 特心疼。所以我想变成霹雳贝贝无非就是说我 biu 一下然后这个车就有电了。 我当时觉得霹雳贝贝如果因为小女孩总是胆子比较小嘛，霹雳贝贝家里来坏人，她可以通过那个水导电把坏人赶走，这个情节我印象很深。 没错， 那你说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还怕啥呀， 我特怕我洗澡的时候垫着我自己，你知道吗？那小时候看了其实有很多这种关于什么外星人的那个书，其实里边讲的全都挺恐怖的，尤其是小时候大家看没看过 X 档案、在里边就基本上外星人来了不会有啥好事的， 是的， 带走了以后那就是直接就是吧，您就这儿切切啊，那儿谢谢之类的。 关键是我们想的很好，说外星人给我点超能力，但其实真的外星人到你面前了，我们对外尤其女孩对外星人那个长相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 对，就愣了哈。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一点，那就是刘慈欣老师提到的叫黑暗森林，对不对？没有特别善意的外星人过来跟咱打招呼握手玩的哈，来吧，这个都是幻想，无尽的幻想都是假的啊，正经事。今天中午当然了，我们开启2个小时的幻想时段，想想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童话故事，一起欢迎各位来分享哈。Love 这位是名字带公主的，俗称六公主。Paris in the rain. Getting lost late at night under the stars, finding love standing right where we are. Your lips they pull me in the moment. You and I alone, and people may be watching. this forever. I might not deserve it, but there's nothing better. Don't know how I ever did it all without you. My heart is about to jump out of my chest.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t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and they go, not with you. Late nights and the streetlights and the people. Look at me, girl, and the whole world can stop.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right. Anywhere with you feels like passing free. Passing free. We don't need a fancy town or bars that we can't pronounce. Cause anywhere free, it's like passing free. Feels like Paris in the rain, Paris in the rain. Walking down an empty street, puddles underneath our feet. 巴黎的夜晚，空无一人的街道，自己望向路边一盏一盏灯光，其实有一种属于一个人的浪漫哈。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街灯一盏一盏的灭了啊，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伸手 biu biu biu， 假装自己有超能力哈，你是巴黎街头的霹雳贝贝。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童话故事。小仙女儿提到说，我问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女孩，就关于喜欢的这个童话故事，小女孩说我不喜欢公主类的故事，一个个的都好傻，越不让干什么越干什么，太假了都。 哎呦， 人间清醒的小姑娘，年少老成啊。 我们这边还很多大人还花一颗童心哈，说到很多的喜欢的故事，比如说白雪公主，真的很多人提到，很多女孩提到， 那是必须的。 嗯， 白雪公主也是受尽了苦难，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是吧？就过来个苹果，就尝尝啊，咱就吃完以后直接就晕那儿了啊。对，然后这个白雪公主确实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总是觉得那七个小矮人儿真的是特别好的七个小伙伴。嗯、 是的， 就是它里边其实更多的是除了白雪公主她自己的人设我们不提，但她总能碰见好心人帮助她。这个其实让人觉得挺羡慕的。 对， 包括这个叫猎人放她嘛 ，The Huntsman 是放了她一马，后来她又碰到七个小矮人儿，然后每天大家在一起过着非常开心快乐的日子。 猎人放了她一马这个桥段我都忘记了， 是不是 你记得好牢啊？ 为什么？因为她后来拍真人电影的时候专门他拍的叫做 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就是白雪猎人白雪公主与猎人然后就讲的是怎么放他一马的故事、然后那个同样也是真人影片不太推荐，你看了纯属耽误功夫啊、尤其是在里面这个白雪公主让你看了比他后母还要狠啊、那谁演的、那个暮光之城那女主 斯托 啊，对 ，Kristen Stewart， 对，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那张脸，白雪公主， 她确实 不可能啊、你吸血鬼公主还差不多，挺有趣的哈。 但我觉得好像真人版电影选角选的还比较好，或者说它里面的舞美比较好的，我觉得《美女与野兽》做的还挺好的，那个蓝裙子真的很漂亮。 对， 他们好像说这是花了大价钱，为了制造出波光粼粼的效果，是特制的高定的一件礼服。 是， 《 美女与野兽》还是这个电影值得后半段一个，就你看着看着能看进去的。 对的， 但是 Emma Watson 的演技太糟糕了，就是她就是一个不会演戏的人嘛，演个赫敏还行，所以最开始她尤其是边唱边跳那一段太尴尬了。来吧，白雪公主，听到一首歌曲。 底，也只想着冬眠，没有风雪，只有你。从来都不想认输，太多想法总被现实瓜分，多少次跌宕起伏，又有多少次的奋不顾身。想必你依然记得一次追问，我追问我喜欢什么，我说了认得，只要有你的世界就涂满裂痕。你紧靠着我，在圣诞树下有太平成果拉开香味，再点篝火，你不用害怕白雪公主又白雪相陪。 浪漫的白雪公主， 嗯， 白雪公主是被王子一吻就醒了嘛，对吧？ 对， 这边我突然翻到之前收藏的一条留言， 有一个反转哈，我们的小蛙哥说，我的公主殿下吻我吧，嗯，还有向公主索吻呢。 哎，这个沉睡当中的娃娃同学，现在觉得自己依旧生活在 Matrix 矩阵当中啊， 嗯，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青蛙王子找到一位公主，为他送上深爱的一吻。相信小蛙有这样的一天，也会有你在爱情世界苏醒来的那一天哈，嗯啊。继续把这一首真人电影《白雪公主与猎人》的主题曲，就叫做 Snow White， 来自 Cuckoos， 送给你。 Solemn count of white, but when winter comes to linger on her sorrows frozen on that pond, no one else can see what it's worth.Expecting you to find what you are there to hide. It's clear, it's oh so clear.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点。 是的，就像你们说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想起某一个人才是合格的974的听众。 Do right now. Do right now. 嗨，开启的是正午有新观的第二个小时12:04，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自己这个喜欢的那些童话故事哈。这个72遍呢也是为了，就今天肯定会有人提到孙悟空，大家跟那说了半天了，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就应和一下吧，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我原来也是孙悟空，在你身边就失去了能力。 哎呀呀， 那你给我变一个青蛙吧。好啊。然后变成了小蛙哥啊，等待一个公主的亲吻。所以小蛙哥，你的机会多多，好吧，慢慢等着。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一些留言，有朋友发了一个 Dracula， 这个我真的是你不发我都忘了，我小时候还看过这个动画片了。 Dracula 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印象很深。 对，首先 Duck， 然后后边那个吸血鬼他们的那个鼻祖叫 Dracula 嘛，德古拉公爵公爵吧还是伯爵忘了，然后这个放在一起，一只鸭子的吸血鬼就变成了 Dracula， 特别的可爱哈。小神龙俱乐部还是那会儿的小熊。猫俱乐部放过， 完全不记得剧情了。 是是是， 真的是很 抓狂，真想不起来了啊！ 但记得剧情呢，这边有绿野仙踪说小红帽啊，这个我们都印象太深刻了。 他就叫绿野仙踪是吧？ 对， 会。 奶奶经常给我讲的睡前故事，美好时光住我心。 这个 小红帽 用小红帽的故事，奶奶 哄你睡觉 吓唬绿野仙踪里边的姑娘， 就是要把奶奶记得熟一点，奶奶 的 声音，奶奶的外形， 真的挺恐怖的。小红帽的故事，对，因为那会儿很多人可能是跟奶奶或者姥姥长大的，更亲近一些。但故事里边当讲到说奶奶被大灰狼吃了，大灰狼还变成了奶奶，还是姥姥，我忘了。反正就那一瞬间，就让人觉得就挺恐怖的。然后尤其是你在从奶奶的嘴里讲出来的时候，反正我小时候认认真真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仔细瞄着奶奶盯了好久。是真的吧？ 哎，你别说， 过去揪一揪， 常常会说狼外婆，狼外婆嘛，还确实是姥姥，可能。 对。对，老外婆嘛。然后小红帽的故事其实也是小时候阴影之一。然后后来小红帽 Little Red Riding Hood 还被改编成了很多真的真人的电影跟电视剧。那个也就还好了。其实小红帽的电影当时口碑还不错，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 哎，你别说，你这样一说，小时候很多童话故事其实结局有些都还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夏花就说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希望她能一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开心快乐，但是她去天堂找奶奶了。 真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小时候有太多太多的都是给我们的这种完美结局， 对， 像这种完全的不完美，让大家比较现实的接受，很多小朋友确实第一下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伤心跟难过，但后来其实慢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见过太多不完美的童话故事哈，蛮不错的一个故事了。但是我建议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不要作为第一个故事给小朋友讲，不然太早的打破他的一些梦想，一些梦幻的想象，其实蛮残忍的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卖火柴的女孩》，来自于泳儿。 闹市太多争与抢，或是我太软弱，冒着什么爱和伤，而幸福很无常。明明寻觅某座快乐乡，但束缚于雪霜。只有一点光，只有一点爱，谁分享？如骆驼小孩在市中埋，动人火柴。若然未照到华丽中央，点得起妄想？剩多一个希冀在燃亮，还要将一寸心意仍燃亮。我在途上，你在途上，各有各错过美丽的晚上。在围城遇过，却无法遇上，怎么也擦不亮。愿上天保佑我，要让暗中。 埋，动人火柴。若然你照到华丽中央。要将一处心意亦燃亮，我在途上，你在途上，各有各错过美丽的晚上，在围城遇过却没法遇上，什么也惨不了，愿上天保佑我，要让暗中的感觉突然的擦着将一处心意亦燃亮，我在途上，你在途上，各有各错过美丽的晚上，仍然自信某日会遇上，若果你有一日便静心走近我，要让暗中的感觉突然的擦着 过来留言说，我以为要放火柴天堂，你别以为我没想过， 哎， 我真的我还听了两个版本，听了熊天平老师的声音吧，你就觉得特像是一个成年人自己下班一天啊，历经沧桑了之后，然后抱着童话故事读了读，然后内心还心生无限感慨，算算算算算。哎，这边我们继续还是看到各位其他的留言，想到的那些自己曾经看过的童话故事， 我觉得大家很多其实都想到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比如说这个名字我们刚才都不记得，但是看到这个 slogan 我们都想起来了，是不是就是鹰的眼睛，狼的耳朵，熊的力量， 豹的速度， 但是那个名叫什么，动画片名叫什么不知道， 完全不记得了， 查一下，叫布雷斯塔警长 Brave Star啊，这个，我其实都已经串了，就是因为当时有什么地球超人、烽火、什么土什么之类的，然后又有这个各种速度的、 各种英雄片是吧？ 然后当时还有各种什么不同的豹子，最后合体变成什么金刚的，哎呦，这个太多这种拥有各种所谓的超级技能于一身的，最后合体的，所以这还真不记得这个印象，告诉你是最浅的，还挺奇怪的。 因为最小的时候，反正是我很小小的时候看，那个时候对哪些动物有什么特殊功能，我不是很了解。后来看了这个才知道，哦，原来豹是跑得最快的，狼的耳朵是很灵敏的，这才知道。 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农夫和金鱼的故事， 农夫 还真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就先过。 刚才还有人说小金鱼，大家都在问小金鱼是 小金鱼是什么？杨丞琳吗？然后再我们再翻过这一篇哈，这个一会儿你知道什么故事，帮我们讲一讲。阿拉丁神灯，对，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匹诺曹。 哦，匹诺曹。 哇，这个匹诺曹的故事，小时候真的也觉得还是挺惨的， 千万别说谎。 一说谎，然后鼻子就会变长。然后那会儿小时候听完童话都特别容易当真， 特别相信。 你我认认真真的前一天晚上说了一堆谎话，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摸摸鼻子， 悄悄拿尺子量了量。我理解哈，当然了，这个不可能说一瞬间鼻子变得像匹诺曹那么的长，但是它会不会一点一点长长呢？拿尺子量了一声， 觉得还行， 没有什么太大的。 好，明天放心， 明天接着说啊。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是 잡은 인형이 될게. 这首歌就叫做 Pinocchio， 匹诺曹，然后也是韩剧匹诺曹的主题曲之一啊。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说都是千纯的歌，你是又唱说谎你也唱过吗？ 没有啊。 哎，那是哪一首歌曲？哎， 是错乱了吗？记忆错乱了吗？ 有可能。 但是我这边有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什么大海的味道啊，小丑是自己啊，他一刀下去，哇，好狠的名，都是一些新朋友。 对，然后刚才让我们填空的那个， 填空那个叫帆，他说赐予我力量吧，我是（括号）让我们自己想。 这个就是几个了，我刚才还真想起来， 真的是考古啊，我觉得。 对，一个是希瑞，一个是希曼。 希瑞和希曼有什么区别？ 希瑞是女生，然后希曼是男生。对。然后都会拿个剑，然后往天上一指，丢一股光下来，就好像神光护体，就很厉害， 让自己就变得无敌了。 对，好像他们俩还是兄妹对。然后一直以为他的名字就叫 Siri 呢啊，就天天想一喊嘿 Siri， 后来发现不是啊，人家叫 Shira 啊，也是反正挺厉害的一位这个动画角色，当年也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哈， 真的老早了， 真的是。然后这边我们也是期待各位一会儿看到大家更多的留言吧，好吧，然后跟我们一起再来分享一下那些你印象深刻的童话故事，甚至包括了一些动画片哈，欢迎大家的分享。继续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失眠的睡美人。 像一条透明的保鲜。

时候睡觉前最爱听床边故事，幻想进入那神秘的国度，不要走别关灯，尽快讲一个故事，让它陪我进入梦想中。 这个也有一部影片就叫做、中文翻译过来忘了是叫床边故事还是枕边故事，然后英文、我这个话筒怎么自己往下掉，就叫 Bedtime Stories， 然后里面讲的也是父亲跟孩子然后逐渐建立起来更这种稳固或者亲近的关系，其实蛮感人的、然后又充满了笑料，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嗨，周杰伦不还是有同名专辑嘛，是不是、在这边我们刚才听着歌哈，还在跟王威说下周开始就要什么 Five Days Calm Down， 对，正式的 Five Day Calm Down 呢。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来报道哈， 对， 然后王威还说、是不是知道我们要不干了，给我们补点粉。 对，就是 啊，这边有 ZAB 啊8563、说点好听的，又菜又爱玩、请回答1986。哇，真的，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去错了直播间， 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就算是五天你也会感受到每一天都不一样的正午的星光跟阳光哈、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一起聊的就是小时候喜欢的童话故事、有哪些。爽宝宝提到老狼，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呀、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老狼请去吃鸡，然后狐狸去什么之类的、我忘了，中间也是很狡猾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故事在看的时候相对来说你就觉得不是给小朋友写的，那一个各种耍滑头之类的就特别像是给成年人写的一个预言的感觉哈、 这边有时光雕刻说了、说雪孩子雪人化了飘走了，每次看都会哭成泪人、就是那个兔妈妈给兔宝宝建了一个大的一个雪人、做了个雪人，然后为了救兔宝宝好像雪人扑进火里 扑进火里了、那个是所有人想起来以后都会鼻头有点发酸的一部影片了、对，小时候怎么就那么喜欢雪人， 特别勇敢善良的雪人， 对，然后电视台他可能会赶上在冬天的时候放、那会儿大家小时候雪还大呢、堆个雪人玩一样没什么问题。当你看了这样的动画片，然后又回头看一看自己楼下的雪人一点一点化掉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在失去自己朋友的感觉， 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吧，放屋里吧，化得更快， 没法带回来。 是， 所以那会儿认认真真的是堆完雪人以后，晚 班要回家了，然后自己或者跟朋友跟爸妈之类的要把那雪人先拆开、 嗯、 然后把它放在整个楼底下最背阴的那一棵松树下边， 还一步三回头呢， 挡阳光， 对， 每天撩开窗户先看看底下雪人还在吗，换成什么样了啊？真的是啊。 对，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刚才说了、哎、说豌豆公主，其实这个那动画片、哦、好多人童话 哎 好多人都在说豌豆公主、嗯、就是饰演她到底是不是真公主，就看那铺的床平不平下面放个豌豆你有没有感受出来、哎、没有感受出来那你是假公主，感受出来了、 那个、 哎呦昨晚睡得不好我现在腰酸背疼啊，她真的是公主啊， 哇 嗯， 这个说实话就小时候觉得女生可能会不会幻想自己是真的那一位公主，然后就觉得说哎，我其实有些时候女生就是应该有一点自己的坚持， 嗯， 然后就算哪怕是有一点小娇气，对不对、 哎、对生活品质、 这个是要有要求的， 是的， 但是后来现在反过来再去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真的还是让人有一种叫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你要叫什么辩证，类似于这种思考，就是、 嗯、 或者说有一种侦探式的思维了， 嗯、 就是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公主，你怎么能分辨出来？ 没错， 想到说通过睡觉的时候放一颗温，好难的。 对， 就小时候真把这一段故事看明白了，我估计好多人长大了以后都已经什么刑侦大队的大队长之类的感觉了哈。 嗯、 好，这边男生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检验是不是真的王子， 嗯、 也不会没事给你睡美人睡公主，跟那让你亲吻 啊，可能也就上来给你一锅干锅牛蛙， 哎， 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有点小阿哥的味道了啊。 就这变成我 周围真的是从来不缺乏喜欢告五人的哈。 是。 这边看到热心市民克里斯完就说：“中午有星光的音乐品味，真是从来不会失望。” 太棒了，就是得到各位的肯定，尤其是我们基本上从今年越来越多后面就发现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回应了之后，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啊。这个在倒数的过程当中， 所以越来越不舍啊。 对，我们先跟各位要确实说一下的，就是那个公布一下哈，下周会是中午有星光最后的五期， 真的呢？ 对，我们陪伴大家一直。 哇，你不要再说了，我要哭。 一天走到最后一天，别，我们这样，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我们再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千纯先来吧，就是未来，其实现在各位也可以听到了， 可能已经可以逐渐听到了，在北京故事广播，还有其实天天 FM 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两档节目，一档是大咖来了，一个是你好辣妈，经常也会在我们的首页 banner 位出现哈，这是千纯在故事广播的两档节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另外一档节目是在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小时，叫做娱乐麻辣烫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这个一下说的可能三档，大家需要再慢慢反应一下，记一下。我们在之后都会在节目里面再跟各位来说吧。 对，所以王维呢， 加入粉丝群哈，我这边就是这个点各位依旧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是就是一个人会在明年的1月3号里面一正式开始。就是、享受寂寞然后一个人在这儿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的时候做一个小时的节目叫越听越流行，然后在里面我们依旧会保持现在大概一个音乐的品质，然后同时会进行一些比如说中外歌曲的对比啊，会有一些过去的这些名人的歌手的经典曲目的回顾啊，然后包括会有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场景跟各位来分享，北京哪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这个那个的啊，音乐节的什么，这咱就明年见吧，好吧， 我也要来当听众哈。 对对对， 所以热心市民克里斯玩这样的朋友哈，还是要坚守一下明年的这个时段，来支持我们王维的越听越流行。 对， 他的音乐品味也从来不会让你失望，对吧？ 我们互相进对方的聊天室，给对方打 call 啊！上次谁给我留言打 call，call 写的是大腿的那个 call， 我东郭先生与狼的还是什么那个的 call， 服了也是。咱们不打大腿，不拍大腿哈，拍大腿叫绝也行。好，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这些小时候喜欢的童话故事啊。来看看 这边我看到这个秋风秋雨刚才的留言说睡美人。那就不用说了，绿野仙踪，好像刚才我没有听我的名字哈。 对，绿野仙踪真的也是，刚才还有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后来查了一下，我也跟千纯，我们俩刚才都是觉得这俩是不是差不多 是不是一个童话？ 对，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很接近，就小女孩好像有穿越做个梦，进入到一个特别奇幻的这个世界当中，然后后来发现，叫爱丽丝梦游仙境其实要比绿野仙踪早很多，算是这个引导或者激发了这边绿野仙踪的创作灵感哈。 我其实还看过这样一部电影呢，你看就是混乱了，就是还是好像还是那个加勒比海盗那男主角 对， 他演的 约翰尼德普 对，里面还有那个 普 拉达女王里面那女主角叫什么来 啊？那个 安妮海瑟薇，没错，这个电影大家应该看过， 那电影不错的。然后主要是蒂姆波顿的风格，导演叫做蒂姆波顿，然后里边那一个脑袋长得跟个桃似的往后， 那 就是蒂姆波顿导演的老婆。然后他的电影基本上里面都会有自己老婆的出演，而且蒂姆波顿也是跟约翰尼德普长期长线的合作，有过太多这种画面带着一点点小暗色调的动画呀、幻想啊这些如梦境一般的作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之间的合作哈。来，听到了一首歌《奇遇》，来自于赵晨曦。 陪伴着相知和相遇，说好要一起去看流星，暮色降临直到天明。你说你有一个梦境，梦里有烟和的约定，约定着不管走到要飞翔，拉着你手臂，就算天快亮了也没睡。月色荡漾，你身穿白衣，飞舞在云雾中倩影。阿拉丁神灯挥舞着魔力，幻化出一道美丽的奇遇，让你微笑，越让你哭泣。梦懂的年纪与 戏剧很流行，暮色降临直到天明。你说你有一个梦境，梦里有烟和的约定，约定着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都不能分离。我要飞翔，拉着你手， 晨曦的一首《奇遇》。对，下个礼拜大家依旧还在探讨未来的一些改变哈，可以。然后在下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除了最后一天的节目，然后从这个其实下周五的下午4点开始，我们也会有特别的大声喊新年好这样的一个跨年的特别直播。 是， 大家也可以关注，很多台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联动，在里面有非常巧妙的一些设计。 嗯， 包括之前我们也是跟天天 FM 一起也征集过大家的一些留言，对吧？2021年的所有这些声音的记忆，对，大家都可以在里面，也许会听到自己的留言跟声音哈，可以期待一下。那同时这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跨年的一些演出，现在也都有了一些相应的预告，差不多都是31号来进行的。北京这边我们看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黄昏黎明俱乐部 DDC 那边，然后老板六九也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好久了，新店终于开张了，然后这样的一个 live house， 然后他们会进行一次跨年演出，会请到南无刘哥他们会到现场来进行一个表演， 小弟吹起来了， 对，然后特别的可以期待一下哈，各位。然后同时这个李霄云也会在他们在就是秦皇岛那边的一个 DDC 来进行一个跨年的演出，然后这是在北京以及周边的。然后同时电音这边我们看到好像今年的演出市场也是有缓儿，也是有一些百大 DJ 现在要进到国内的这个现场来演出了。Heineken Soundscape 那边我们看到跟国内的厂牌 Resurgence 还有 21 Music 也是联合举办了一个叫 Heineken 新电音跨年仓库派对，同样也是31号周五的时候，他们会在深圳那边世界之窗会办一个这种叫电音派对的演出，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这次他们的阵容百达 DJ DJ Lumen， 然后还有国内 DJ Panda Q，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传奇乐队叫做秘密行动啦，大家都很熟悉，以及这个 Lizzy 法兽 DJ Terry Jones 都会到现场来演出。所以喜欢电音的各位，如果能离开北京，当然我们要看到疫情的影响哈，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跨年演出，好吧？跟各位来更新一下最近的演出情况了哈。 好，我们回来看看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留言哈。 来， 小时候喜欢那些童话故事，我这边看到天马行空就说了《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就是《西游记》的一个情节，但是会把它单独拿出来改拍成各种动画电影。 是的，这边我们真的是也看过有很多的非常不错的一些改编，然后因为这个经典的情节它足够热闹，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喜欢哈。不管怎么样嘛，今天也感谢各位的精彩的留言跟我们一起 哇，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回顾我没有想到，是不是 真的是没有想到， 就剩2分多钟了， 天哪，时间过得好快， 非常魔幻的2个小时、 哎、 对，然后魔幻有点超现实，因为魔幻最后穿越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进入到一年的收尾哈。 我还在想说今天最后一首歌，因为大家呼声很高，说会不会是光良的童话，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我们还是要抱有着我觉得对于童话故事那些美好的向往哈， 是的， 自己用最大的善意我们去营造最美好的一个画面跟生活。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用这一首张悬的宝贝，然后也是陪伴各位开启一个更加美好的下午。要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心里面都在想念着各位哈，我们也愿意用音乐来代替童话故事来温暖大家， 并祝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跟各位下周再见，拜 拜。 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